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在雪崩要向唐三发起攻击时，一位老者拦住了他。听到这个声音，雪崩紧绷的身体明显放松下来。而就在这时，唐三旁若无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再次抬头时，冰冷的双眸中已经多了些什么。雪崩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名老者，绿色长袍，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他仅仅是站在雪崩身边，空气中的波动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强烈的压力甚至令唐三都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绿袍老者冷冷地盯视着唐三，但他眼中的那份诧异是无法掩饰的。 这个年轻人，先前所释放的气息分明是领域类的力量，那一拳所包含的魂力也相当可观，这绝不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所能拥有的，就算是那个小怪物似乎也不可能这样出色，尤其是他还抱着一只兔子，怎么看怎么怪异。 在雪崩身边的是独斗罗独孤博。 唐三将小舞放在自己左肩上，同时抬起了自己的两只手，右手掌心之中蓝光闪烁，一根带着血红与灿金两色纹路的蓝银皇悄然而出，左手掌心之中黑光内敛，铭刻着杀神领域痕迹，长约两尺，圆柱形锤头的昊天锤凭空出现，没有动用魂力，只是静静地将两种武魂同时呈现。绿袍老者看到唐三抬起双手时，身体周围已经爆发出一层强烈的绿光，但当他看到唐三双手之中分别出现了两种武魂时，瞳孔却剧烈地收缩了一下，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青年。 老怪物，好久不见了。 你是？ 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是谁吗？ 你 突然间，独孤博脸色骤然变冷，原本收敛的绿光再次亮起，身形一闪，已经朝着唐三的方向扑了过来。双武魂同时收起，唐三飞快地后退一步，右手手腕一翻，一颗金红色的珠子已经出现在他掌心之中。这颗珠子一出现，独孤博就像是见了鬼一般，整个人闪电般后撤，比前扑的时候至少快了一倍以上。他身上的绿光大幅度削弱，脸上已经布满了一片骇然之色。唐三取出的自然是那颗十首烈阳蛇内丹，这颗内丹不但可以解除任何蛇毒，同时对所有蛇类都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尽管独孤博的武魂是碧鳞蛇皇，但在洪荒异兽十首烈阳蛇的内丹前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来自武魂的战力，哪怕是身为封号斗罗的他也惊惧不已，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许多。 从武魂上来看，昊天锤是没错的，那闪烁着特殊光芒的蓝银草似乎也是双生武魂之一，但这外表变化实在太大了，就连气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还是先把他带到一边问问再说吧。 老怪物，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 也好，这里你来善后。 啊，他是？ 还没等问完，独孤博拍了拍身前雪崩的肩膀，随后大步朝远处走去。唐三则拍了拍腰间的如意百宝囊，反手将十首烈阳蛇内丹收了起来。只见他脚下一错，越过雪崩，来到独孤博身边，小舞又重新回到了他怀抱之中。独孤博身体横移三尺，和唐三拉开了些许距离。之前那十首烈阳蛇内丹的气息实在令他有些恐惧。 老怪物，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 少来这套。虽然一切迹象都证明你是小怪物，可小怪物长得可不是你这个样子。 走吧，我们到那间茶楼说话。 让他们散了吧。 散了 都别看了，别看了，回去了。 雪崩阴沉的脸上流露出了几分特殊的神采， 眉头微皱，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整个人的气息看上去都有些不一样了。进了茶楼，唐三要了一个雅间，点了两杯香茗。在唐三指出自己腰间如意百宝囊的时候，独孤博就已经相信了几分。 怎么回事啊？哎，小怪物，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的头发已经变回了本色，体内的余毒应该也化解得差不多了。恭喜了。 看来你真的是小怪物了。哎，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英俊了啊？哎，你教教我，说不定我也能返老还童啊。 哪有那么容易，这是我武魂二次觉醒后继承了母亲的部分基因才产生的变化。 当下他毫不隐瞒地将自己当初和父亲离去后发生的一切讲述了一遍，就连自己去杀戮之都的事情也没有省略，一直说到星斗大森林中发生的一切。当唐三说到小五为了救自己而献祭之时，他的目光已经完全凝聚在了小五的本体之上，悲伤的眼神，说不出的温柔。独孤博目瞪口呆地听着他讲完了这一切。 小怪物，原来你真的是怪物啊，你竟然有魂兽的血统。 老怪物，我妈妈虽然是魂兽出身，但有我的时候她已经是人类，如果不是武魂殿，我们一家又怎会变成这样，妈妈也不会重新变回蓝银皇。只是没想到在我身上竟然出现了和父母一样的事，我与武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同龄人之中，唐三确实是佼佼者，拥有着无数魂师梦寐以求的东西，可实际上他所付出和承受的一切也同样是普通魂师远远没有经历的呀。艰苦的修炼，父母的悲剧，爱人惨死于献祭，这所有的一切都落在了他这个只有20岁出头的肩膀上，他能够挺过来已经相当不易。非常之人果然是需要经历过非常之事。小怪物，你有什么打算呢？找武魂殿报复？ 哼，不是现在，我还没有失去理智，以我一个魂帝的力量怎么可能动摇得了武魂殿的根基啊。爸爸当初就是太急了，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动则已，只要开始，我定要让武魂殿伤筋动骨，直到彻底铲除。我今年才20岁，日子长得很，当我觉得自己力量已经积蓄足够的时候，才会向武魂殿动手。老怪物，倒是你，你怎么会和雪崩那种人在一起？以你的头脑，不会看不出雪崩和当初血腥亲王在天斗帝国的地位吧？这种人值得你去保护吗？ 小怪物，你还是太年轻了，有些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呢。很多时候你都必须要看得更仔细，透过外表发现真正的本质。 你是说雪清河有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雪崩那么顽固吗？那其实都是被雪清河逼的。当今天斗帝国皇帝雪夜大帝原本共有4子，雪清河为长，雪崩则是最小的一个。当初皇室最为出色的子弟并不是雪清河，而是雪夜大帝的2子，那是个精彩绝艳的年轻人啊。或许在魂师的修炼方面他比不上你，但在聪明智慧上却还要在你之上。可就在他12岁那年却夭折了。哼，那个时候身为大哥的雪清河14岁，第2年 雪夜大帝的三子，在魂师修炼方面极有天赋的一个儿子，于11岁夭折。哎，所以啊，原本雪夜大帝的四个儿子就只剩下了两个。 难道两个皇子的死与雪清河有关？ 这谁也不能肯定，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存在。只是在二皇子死的两天前，雪夜大帝刚与几名重臣商议过立太子的事，几乎所有重臣都倾向于二皇子。 会不会是雪清河背后有什么人干的？ 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四个皇子都生活在皇宫大内之中，二皇子是中毒身亡，而当日所有的饮食都是经过严格检查，只有内部人才有动手的机会，外人根本不可能靠近。那些照顾皇子的侍从婢女都是雪夜大帝最信得过的亲信，事后这就成了无头公案。而第二年三皇子死的时候，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作为四皇子的雪崩那个时候还只有7岁，雪夜大帝由于伤心过度，派遣雪星亲王彻查此事。雪星亲王调查的结果很奇怪，从蛛丝马迹之中他发现两位皇子死的时候所中的毒是一模一样，却并不像是毒药，而是通过魂师的武魂被毒死的。 这也不能证明和太子雪清河有关啊。 哼，没有证据就要去寻找利益获得最大者。二三皇子夭折，四皇子年幼，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谁啊？哼，如果是外人，为了打击天斗帝国皇室的话，为什么独独留下长子？哼，要知道雪清河的天资虽然不如二皇子，年少时也是相当聪颖的。雪崩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不想死。当初雪星亲王亲自教导他如何才能保命的绝招，身为帝王亲弟，雪星亲王绝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当初他对我有过救命之恩，所以我才知道了这许多的内幕。这些年以来，太子雪清河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大臣的支持，雪夜大帝也对他信任有加，将更多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而雪夜大帝自己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就在不久之前，雪星亲王突然察觉到雪夜大帝竟然中了慢性剧毒，这才又找到我为他诊治。我发现雪夜大帝中的是一种混毒，鸡毒在平时的食物里，而诱因却来自一种香料。这种香料平时皇宫中只有一个人在用，那就是雪清河。这种混毒极为诡秘，如果是以前的我也无法发现，还是你教了我那些混毒的知识，我才通过蛛丝马迹逐渐发现的。联想到以往的事啊，哼，你认为雪清河会干净吗？ 听独孤博这么一说，唐三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混毒这种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第一次见人使用，而且是用在了帝王身上。 以独孤博以前的能力都无法勘测出这种剧毒，可见下毒的人是多么用心良苦了。脑海中回想起雪清河那谦逊礼贤下士的样子，唐三内心中虽然不愿意相信，但独孤博的话还是令他对雪清河的印象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具体如何还要以后自己去观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